在天上父，主感谢你，主先主今天你带到我们这里的主，你都有你的美意， 嗯， 主每个人带着一颗受教的心来到这里，主你就有话要讲，主你 message 要给我们每个人，求你真的用圣灵来感动我们每个人，也是特别是用圣灵来感动瑞峰弟兄带出的经验，就是从你那里来的 message。 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求， 阿门。感谢主哈，然后我们今天来看第十四章。我是觉得感谢神，我是觉得我自己在敬拜中的时候，包括今天下午的时候有一个敬拜的研讨会，在那儿到后面的敬拜，我都有深深的得着哈。所以呢，我是觉得神真的是，那个又真又活的神，跟今天的经文都是一致的哈。那个真的圣经里说劳力的农夫先得粮哈，谁先带谁带谁就先得着哈。真的我是觉得我自己真的感谢神有一个恩典哈，然后领到。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儿开始呢，我们先把十二章从头到尾读一下哈。那个我知道大家对有些人对这个经文哈都特别的熟悉，那原来神亲自对我们心来讲话，让我们有新的得着，有看见。好，我们从小毛开始好吗？一人读一节，我们把这一章都读一下。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第三节，对。 第三节 ， 我凭着神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你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这样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 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要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任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阿门。好，感谢神哈。这些经文呢，我相信呢，就说大家都比较熟了哈。但是呢，愿神真的是继续的做工。我们来开始，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说，主啊，你拆下真理的圣灵来，就是为了带领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之中。主啊，真的是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邀请你，主啊，在座的主啊都是你所爱的，而且他们今天要听见这话，主啊，真的是主啊。都是你的恩典， 我就求你一件事情，主啊，真的是将那最大的敌人显给我们看，主也让我们知道最大的恩典在哪里，主啊，让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主啊，真的是感谢你，主啊，我们邀请你，我们邀请你真理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中间做工，主啊，真的继续的运行，主啊，真的是破除一切从己来的东西。其实我们在主啊，真的是来寻求你的时候，主啊，也求你，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主啊，真的帮助讲的，主啊，越过自己的软弱，主啊，也帮助听的人越过自己的软弱，主啊，一同的靠着恩典进入到真理之中来，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主啊，你就是真理，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生命。哈利路亚，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若不借着真理的圣灵，也没有人能进入到真理之中来。主啊，怜悯我们，主啊，怜悯说的，也怜悯听的，让我们一同的蒙受恩典。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真的是我以前查的时候哈，带那个什么，就是说带罗马书，以前我也带过，但是包括那样，但是呢真的这一次的时候，神在我身上也做一些更透彻的工作，也让我看见一些就是说包括今天还在运行哈。那我今天呢，就是说跟大家再分享十二章这一块的时候哈，真的是愿大家真的是放下以前你所以为的都明白的东西。今天你要跟神说一件事，说神对我讲讲，讲对我讲，让我进入更深一点哈，来明白这个。因为十二章往后哈，你往后看的时候，你很容易进到就是说那个大同小异的那个地方。其他宗教也讲这些东西。其他宗教也讲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那个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哈。所以呢这十二章如果基督教没有讲一到，如果罗马书不讲一到十二十一章，从十二章开始，我相信信上帝就太容易了。直接就从十二章开始，你就发现这个影子非常的熟悉。十二章这个影子非常的熟悉，所有宗教，我是说真正的哈，值得尊敬的宗教都是什么？都是什么？劝人怎么样？有没有叫开宗明义就劝人行恶的？黑社会，但黑社会也不是这样，黑社会也有他的道义，对吧？所以呢，你看黑社会的话，他们很愿意拜关公。所以关公身上有一些吸引他们的东西，所以呢，你要十二章，如果十一章一到十一章没读明白，今天你要再看十二章的时候就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呢，一到十一章明白到什么程度，十二章你就能进入到什么程度。所以呢，一到十一章咱们再来一下哈，看到是什么呢？一到十一章里头讲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叫因信称义。再说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时候，就是你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就已经什么，在神眼中就称为是什么人？ 义人。 义 人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美的人。义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完全无过的人。哎，你就得了耶稣了。就在那一刻的时候，就像那个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人那个就是说那个最近的几年五年之内刚加入公民的，或者最近三年之内刚加入美国公民的，有吗？有没有？最近五年之内呢有一个哈，没有。你讲讲你那天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是什么一个过程？ 宣誓 完了以后就是了，对不对？ 对 啊。完了以后你就得了一个东西。 对，就一张 一张纸。纸完了上面呢签了一个名字，对不对？然后呢那人有权签这个。所以你的那个英文跟美国人差不差一段也是不是一模一样了？ 人。 不是，你说你的英文，你的英语讲的跟美国地道出生的人一样了吗？ 不可能。 但你的权柄呢跟他们一不一样？ 应该是一样。 演公民权利为演。 Yeah, 就在那一刻做完了这个宣誓的时候，在那一刻完了以后，你宣完了誓了以后，然后那边人说你只要宣这个誓我就给你公民权的时候，你宣完了这个誓，那张纸就到你手中，甚至呢那张纸呢已经都预备好了，就等你宣完了就给你了。然后你从那一刻开始，你英文不一定有美国出生的人英文讲得好，你知道美国的法律不知道，不一定知道他有他知道的多，对美国文化的了解不一定有他多，但那一刻你的权柄跟他是一模一样的多，是这样吗？ 是。 我跟你讲，因信称义就是这样，不管你过去多坏，你不管你多不像个义人，也不管你过去多好多像个义人，但是呢你都没有义人的权柄。什么意思？领受圣灵。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但是仍然神的灵不能进到你里头，认为你是罪人，所以你没有公民的权利。天国公民的权利就是什么呢？别的权利都可以不通过耶稣基督去领，只有一个权柄必须通过耶稣基督去领，就是什么呢？圣灵。所以你说我信主得什么？圣灵，叫得永生，也叫得生命，也叫做天国的子民。就在你那一刻宣誓完了以后，在那一刻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一刻天国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你了，这就叫称你为义。你可以无限度的领受圣灵，可以像耶稣一样的领受圣灵，认为耶稣是义人。哇，你知道吗？一章到十一章反反复复的讲的就是这一个，不管你像不像基督徒，不管你像不像义人，但是从那一刻开始你就是义人。所以你再看十二章往后看才有意义。如果这一点你要不把握住的时候，所有宗教都一样了。但是如果从那儿往后看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第二个宗教，包括人间的组织有同样的给你这样的 benefit， 只有上帝。任何宗教都有一个标准，任何人间组织都有个标准，连俱乐部都有标准。你要想参加一个什么高尔夫球俱乐部，最起码有一点要求，你得打高尔夫球，你不打就不行。但是你知道吗？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义人的时候，你什么都没做，你就宣个誓。我去高尔夫那个俱乐部，我说我宣个誓参加你们这个俱乐部可不可以，然后呢人家俱乐部说对不起，那你还有一些要求，你得做这做那做那，然后我接纳你做那个。你要入党入团更是的了哈。然后呢如果你要是那个什么的话，你要是其他宗教你都要什么立功，立功还不一定给你，要有标准。但是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就在你决定说我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把有人把你叫神的儿女，有人把你叫天国的子民，有人说你不再是客旅乃是神家中的人，有人说你就是义人了。你知道你有这个把握吗？如果你没这个把握，后面十二章往后看就没有多大意义。认为你要有这个把握了以后的时候你才有意义，你知道吗？后来我遍查了一下子，所有人间的福气不信耶稣都可以得到，唯有一个福气得不着，就是圣灵。神的灵必须借着耶稣赐下来，认为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圣灵不能给罪人。所以我今天信了主以后也常常不明白，我常常不明白我的身份，你知道吗？我常常就说比福气，说我都信了主，为什么福气比不上他呢？还没信主的人呢，我为什么这样那样的呢？但是我忽略了一点，就是叫什么呢？就是说我信主第一个要领受圣灵。那你说我领受圣灵就不要福气了吗？不，圣灵里头包含所有的福气，而且那个福气永不失去。人间所有的福气不在耶稣基督里得的，就如同什么一样呢？就如同 草木和谐一样，一股风吹进了，然后呢，就算你风光一百年，最后的时候归于 nothing。但是如果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得的呢，不但你活着的时候享受一切的福气，甚至超过他们，而且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永不失去，在永恒中比这更美的仍然在这个基础上还有，哇，你知道吗？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谈第十二章往后了。第十二章往后讲的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如何的更多的领受圣灵。我告诉大家，你知道吗？别人做这些事是为了什么呢？其他宗教的人做这些事的时候为了什么呢？你们猜为了什么？其他宗教的人做这些事为了什么？为了利益，为了利益，很好，为了利益，还为了什么？ 积功德。 积功德呀，还有呢？ 有的宗教觉得他可以，希望得别人的赞。 Yeah， 你发现其他宗教还有人文中的东西做这些事的时候，都为了一个很重要。刚才你们都说了，积功德。我好积了做这些德，我好积功德，对不对？好往上升哈。然后呢，还有的呢，是为了别人的肯定，人好说，哎呀 ，Steve， 你是个好人呐、啊。然后呢，哎呀 ，Brian， 那个谁呀、啊，那个小凤啊，神说，不是、啊，人都说你是个好人哦。然后得大家的肯定，得这样的哈。但是我们做这些为了什么？我们做了这些，就是说上帝赏赐给我们的圣灵好没有拦阻的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再充满我们，把所有的限制我们领受更多圣灵的地方全都把它打开，然后使你领受更多更多更多。这完全不是一个立功之法，这乃叫领受。哇，后来我就发现我真愿意做这些事，原来我所有的祝福都在这个里头。所以呢，这些东西都叫了领受圣灵的那一个道。所以第一个哈，领受圣灵的道，你说我领受了圣灵有什么样？能帮我工作吗？能帮我学习？能帮我处理婚姻关系吗？能帮我那个就是说解决我的生活问题吗？你们说能不能？能做一切，你说太对了。我们得了神，我们能不能做一切？能做一切。所以呢，常常人们在这个纠结的过程之中，每当你纠结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失去了。常常我们说，哎呀，我做下面这些事儿的时候，都是为了啥？为了解决目前的困境。实际上来说，你永远做不完的。你要奔着这个思路的时候，这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上帝说，你这么做的时候，就是不要在乎那个这个事儿的结果。你知道有一个信心，圣灵会不断的充满，再充满，再充满，直到你呢，在一点上突破了，在同一来我，你生活上所有的层面全突破。啊，后来我发现圣灵啊，圣灵，我真的是觉得说，就今天那个就说在就是今儿下午有个敬拜讨论会，就在那一刻我一个突破出来的时候，我的生活整个层面，就包括今天晚上在那做敬拜做什么，我都开始进到带我进到另外一个阶段。我跟人相处，所有的人我都开始进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全方位的提升你。所以呢，大家记住了，让你做这些事的时候，并不是积功德，也不是让别人肯定你是个好基督徒。你要有一个心说，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使圣灵能畅通无阻的，然后呢，进到我的里边，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然后使我在所有事上都有长进。所以呢，第一点，你要想更多的领受圣灵，就是神已经赐给你了，你是义人，你可以无穷无尽的领受。然后呢，这个是怎么领受？常常圣灵我们都说太虚了，我们怎么领受？对，这些方法你要留意的时候，你这就叫信心。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不是为了讨神的喜悦，神已经喜悦你了，已经把圣灵赐下，只是你领受多少的问题。但这些东西都是阻碍我们领受圣灵的障碍。 所以呢，他会带你一层层突破，然后呢，还在深度上。所以我们现在进入正题哈，使我们不至于走到了一个什么死胡同里头，走到律法底下。大家一定记住，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律法对于真信的人已经终结了，没有人再说你什么，就是说，实际上来说，没有律法了。再说必有好还是坏都没有意义了。但是谁领受圣灵多少，对那个人意义太大了，你知道吗？太奇妙了哈！我们一信的时候，只要你真心的查问自己的信心，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领受了圣灵。但是那只是起初的一个身份地位，就表明说像你像比友从那个领完那个做完宣誓出来了就是美国公民了，但可能美国公民的所有的 benefit 你还没领受到，后来十年之内都没去领一点 possible。 有人十年之内没投过一次票，有人十年之内呢没有去那个经济上没去查考一下美国公民会有哪些权柄利益，真的有啊。我发现常常我们说人间这样不好，我发现有些长辈很聪明，刚一成为了美国公民立马就开始去领经济上的各种福利，在人看这个是不好的，但是有什么不好呢？人家是美国公民，人有权利领，但是我不介意撒谎，别撒谎着去领。但是如果没撒谎，你没领你是认为你吃亏呀、啊，不是你吃亏，是你甘愿吃亏啊，谁叫你傻了？你也可以领啊，你为什么要眼红呢？当然欺骗的手段不算啊。实际上来说有很多的，我都从他们那儿学了不少美国公民应该有什么权利的。我告诉大家，做基督徒有很多人，很多人真的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都没去领，或者领的太少了，还自以为聪明，说你看我就没那么用劲儿，我也得救了，或者说我没那么用劲儿，我也成了天国子民。谁都没用劲儿都成天国子民，只要信就是了。但是天国子民有好多好多的福分，领受圣灵，然后那里边福分就全都出来了。所以呢，第一点哈，所以我现在讲，认为我是觉得这一点要讲透了，你们今天晚上再往下听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就发现哈，一到十一章如果没讲清楚的时候，单这一句话就又把人带到律法底下去了。我们成天查问 Steve 为什么没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开始看着他就不太顺眼了哈。其实我们应该感到为他难过痛哭哈，应该说是献上的人不应该用这种眼光去看别人，而是应该说是我占了大便宜了，主啊他还没有啊，给他呀，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真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那些人领受的圣灵是无限制的。为什么？因为当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把你全部生命的主权都交给神了，实际上就是耶稣今天要负你全责了，圣灵要一次的就要什么负起你生命所有领域的问题。你哪个领域没献上，你说对不起耶稣，我经济领域这块你别管我，让我来做主，那个领域圣灵就不进入。你说婚姻这块我决定哈，我就不想让你来管，我想怎么弄就怎么的，对，可以，神说可以，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不让我进入吗？你看看你的婚姻到底是会达到什么高度啊。然后呢，有人想尽人间的方法教你这个手段那个手段，无非都有一个目的，就是绕过圣灵这一关。不要用那个一次献上的时候是最省劲儿的，你真愿意吗？我告诉大家，说起来好像是死的时候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实际上这句话就是说神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只要你让我明白了我就愿意去做。但是你知道吗，这句话说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神让你做的事儿，要不然耶稣就不用什么，就不用为我们死了。 但那你说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让我献上呢？人为耶稣为我们死了，就让不能做到的人做到。你要不让他做你的主，不把身体献上，你还在这个地方还是被捆绑，你在这一点还不能做主。所以你知道吗，耶稣说我都做成了，然后你现在可以得到我全部的东西，但是你要有一点听我的。我其实第一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在好多年前就决定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了，我高兴了。我管我的生活的时候，按了那个用一个土话说，按了锅盖起了瓢哈，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就是说手忙脚乱，这块搞定了，那块出篓子，那块搞定了，这块又出篓子，生活没太平。你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精疲力竭，不太平。但后来我决定了一点，说神，我不再做这个主了，我从此以后，我只要你，我先做一件事情。我先全心全意的把我献上当做活祭给你，什么意思呢？我听你的，只要你告诉我怎么做，而且我能做的我一定做，但是我不能做的我就不做。后来我发现上帝哈，没一下子就把我，就是说那说常常我以为一全然献给主了以后，我自己就等着呢，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个经历，我在一把自己全然当作活祭献给神了，我心里就盼着一点，就是说神呢，赶快给我弄到中国农村去传教去。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吗？我以为我这个东西还是爱主呢，你看我都献上了当作活祭了，我就全给你看。后来圣灵参透万事哈，原来呢，其实这些年下来了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我心里头有一个什么鬼诈在那地方，我不想受我老婆管制，然后呢我想要省事儿，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讲，离开家去服侍神，那我正好可以自由无法无天的时候。但是圣灵早就参透万事了，我以为这一线上就合心愿了哈，然后呢他一定就什么给我开路了。所以那时候我跟我老婆一起去参加所有的那个一有那个宣教大会的时候，然后呢一呼召我就站起来，然后一呼召我就到前面去哈，然后呢甚至都留下了那个名字电话，没人找我。然后我就气呀，我就说神哪，怎么回事？我都这样的爱你，怎么就不给我这个机会呢？然后还说缺人，怎么就不缺我呢？这些年下来了，我真的是神让我做的事都是什么？都是我当时不想做的事，可是呢又是能做的事，就这么引领我。今天我才明白了。哇，我得了大福了，要不然的话我的生命哈，连我现有的产业都没守住，我还跑外面去再得更多的产业，不是骗人吗？丢光光的哈。所以后来我才发现上帝是奇妙测试，别搞运动，一搞运动就糟了。有一些人就趁着运动实现了放纵肉体情欲的机会，但我告诉你，你只要把自己献给上帝当作活祭，上帝绝对偏要把这礼物送给你不可，不送到底他不罢休。所以那些年的时候，真的神就让我在家里头操练，给我老婆那时候以前的时候就让我告诉我，你知道吗？那时候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开始做饭。 做了十一年了， 我那时候还不是很心甘乐意，但是后来说好吧，我说这事儿也是我能做的，但是我先跟他说了我不会做哈，我说那，但是神说我教你，然后说这更没有话说了嘛。他说你做，你说你不会做，他说他教你，你没什么话说了吧？真的，我以前最先开始做的时候，我也是神怎么教我，让我问我老婆说，我今天要炒这个，你看看那个怎么放，然后陈梅告诉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常常我都搞混了，然后呢先后顺序都搞反了。但是回来了以后，老婆神出的招就打到关键点，你知道吗？婚姻中如果你遇到困难，别自己到处去学习学人的东施效颦，学绝招，那个不一定做到点子上，你知道吗？我那些东西都没有管用，但是神给我支一招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去管用。你说我也希望我老婆看我顺眼一点嘛，但是呢那就是做不到嘛。所以呢那神给我出个招，我就开始做。哎，做的那质量很差劲，但是呢他一回来了以后吃完了说开心，说真好。 你知道人不是装的，他不装你能感受到。哎，这给我很大的鼓励，你知道吗？啊，哎，我说神的爱真的是啊，然后神还借着我女儿鼓励我，然后我不是不会做很多 fancy 的吗？但是我做西红柿炒鸡蛋，我女儿还说：“爸爸，你知道吗？你该去开饭店，你知道吗？”啊，她说：“你这手艺太好了，你知道吗？因为她爱吃，你知道吗？她爱吃西红柿炒鸡蛋，所以呢，那个东西我也做了很多年，你知道吗？”就这样的哈，那个对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帮助是很大的。你知道吗？神就开始让我什么，先从这些小事上做起，当然还有各个别个地方。所以你要不把身体当做活祭献上的时候，你总用你自己的方法去做，但是你也用了不少力气，但是是仍然这叫死刑。什么叫死刑呢？就是没有有效的行为。如果你在工作中用自己的方法，也去学了很多的那个研讨会，仍然没有突破，你就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如果你在婚姻中挣扎了这么多年，别折也是什么那个我以前也学习哈，说那个都说是情人节送点花会有效哈，我也送啊，但是送完了他刚时很高兴，等到一会儿晚上的时候他就说这些都没有用，你拿走吧。我也 frustrated， 我说怎么没有用，不是都说管用吗？不要学那些东西，神参透万事，你信他吗？把身体献上活祭，就是所有方面耶稣都愿意进入。你如果那你说我不愿意的话，有什么了不得的？耶稣就不说话。耶稣可不是到处好为人师的哈，像我一样，我刚信主那个复兴了以后，特别是复兴了以后，我找谁都想做他师父，教他两手赶快复兴，结果后来发现人家都说我是什么宗教迫害，甚至也给牧师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你知道吗？有人我这边去给人家传完绝招，那边就告诉牧师说他太巴着我了。我真的是干过好多这种事儿，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这个领域我还没让耶稣做主，你知道吗？我总觉得我有两下子哈，凡是你觉得哪个地方有两下子的，耶稣就不介入。所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基督徒最高的荣耀。但是我听别人讲的，常常讲的咬牙切齿，我就觉得当年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这么说完了我就成了英雄了，你知道吗？你看我已经全然献上，凡是这种心理的人哈，最后的时候得到恩典的不多，凡是献上了以后就等待期待着耶稣来祝福我，使我生命各个领域都翻转的人他就有福了。神说谦卑的人有福了。常常有人把这一招当作立功之法来讲，每一次都搞运动，说啊，你弟兄你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的意思是说你一当上活祭了以后都走一个套路，你从此就去辞职了，赶快去做专职牧师得了。我知道我当年就等着这个呢，但是神没给我。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没要做的呢就是说真心要做，神还没让他做。有人一担心说我一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神一下就给我弄到非洲去了，你还不够资格，你一去就死在那儿了，神不是多了一个殉，还不叫殉道者，你知道吗？还脸面都没有了，因为你还没一到那儿去了，软弱的要命哈，天天抱怨神，天天拉着脸子，神说这个见证不要要了。神还没那样，神不那么 boring啊，所以十二章往后所有的关键点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叫凭信献上，说我一献上我就蒙了大福了，这样的人就找到感觉了，凡是献上了觉得我就给了耶稣一个好大的面子，让众人都要用英雄般的眼光看我的，他都走岔了道。我真的听了无数人解这部分我都很害怕，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神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实际上是基督徒最高的荣耀最大的祝福，别个宗教从来没有，从别个宗教没法这么告诉你，你要一放下去了以后，你想嘛，一个车如果你要是不掌握方向盘，你知道结局会是怎么样的，还猛踹油门。但是你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就不怕猛踹油门呢？放了手以后谁在掌舵？耶稣。而且呢他出枝的招哈，只要你真心的说我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你了以后，耶稣就开始在你生活的领域就开始介入了。 你要不这样真心的说的时候，这个不用当着别人面说，悄悄跟耶稣说最有效了。然后耶稣就开始，你只要诚心，耶稣就开始介入你的生活，他开始讲话啊，而且呢讲话还都不是大事儿。后来我发现在耶稣那门一大事儿，往往的时候突破点呢哈，都是一些小事儿，又是我们能干的，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想到的，甚至也不太愿意说，就有效吗？你给他点机会试试看谁有效。好，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哈，他说讲身体线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不是做基督徒的条件，但是呢是领受更多圣灵的唯一渠道。我们常常说给我更多 power， 我真的，我那时候刚开始我常说到再摸更多的 power 恩高什么什么，实际上来说我就想抱着方向盘不放，认为我想他给我更大的油门，然后我一踩就可以踩到，你知道吗？当年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关，我都以为觉得我好爱神呢，我这一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耶稣一立马把我拆到中国，我都想好在中国怎么传教了，我是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就按照红军长征的那个路上传的，然后我都觉得我都想清楚了，你知道吗？但是呢外边呢神不给开路，家里老婆就跟我闹，老婆说你要走了哈，我告诉你立马离婚，你就别想再回这家了，这一点我还是有点害怕的，你知道吗？我想这要连家都不进了的时候，这个是很大的问题，神就牢牢的给我控制。你不说让我做，你不做活祭了吗？好在我也没敢哈，然后自己就跑了哈，然后就这样。但这些年下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谢神，我在生命中跟自己的关系，跟老婆的关系，跟孩子关系，跟我父母的父亲去世，跟我母亲的关系，还跟周围同工的关系，跟所有弟兄姐妹的关系，还有我生活的各个领域哈，我没有想到如果当年我要一意孤行哈，还觉得是爱神，照着神的方式走了，我不知道我的家庭今天会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见到我女儿健康的成长。所以呢你要知道神是奇妙测试。好，今天呢好像那个史蒂夫有 很多那个去非洲传教的人，他们那个家庭的就是都是需要很多牺牲，那他们是不是就是没有真的献上活祭呢？ 我不论断别人，咱别论断别人，咱不知道别人呢哈，我不能说他是怎么样，认为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只有你和耶稣知道，你的每一步是不是耶稣在指引，每一步是还是你自己决定。我跟你讲，你必须得学习怎么分辨它。我到现在为止的时候，还每一年都有长进。我是越来，只要你诚心让耶稣做那个，我就记得那个少年官的时候，你记得吗？大家说这太难了，你忘了？他的门徒不都讲吗？说这太难了。但是耶稣说了一句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只要你诚心诚意，神就能够让你分别出哪些是他的带领，哪些是你自己的意思，你还可以照自己的意思走的。但是呢最后结出来的果子，第八章哥林多不是、啊、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已经给你讲了结局了。他说顺服圣灵，结出的果子就是什么？生命和平安。然后呢顺着肉体，结出的果子就是什么？死。那个不是灭亡，认为已经过了前五章了，那个第六七七章第八章到第八章，那不是说那个死，不是说灭亡，实际上说在那个领域你就没有生命，圣灵不进入，圣灵不进入，你就会发现圣灵不进入你的夫妻关系，你的夫妻关系就没有生气，就是死的。然后呢圣灵不进入你的工作里头，你的工作就是死的。什么意思？就跟你没信主的经历的那些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一旦圣灵进入，他就让他活活活活，从活到更活，平安，他叫什么？生命和平安。所以这两个在我生命中真的，我经历，我做了一些事工，有时候觉得是神的带领，结果最后的时候发现是搞错了，那个地方都是死的。但是凡是我寻求神，然后呢真的顺服圣灵带领进去的，不管多难，不管多大多小，都有生命在里头运行。 结出长存的果子了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奇妙啊，不在你费的力气大小，而在于说什么，你是不是顺着圣灵撒种，还是顺着肉体撒种。肉体就是己，记住了，今天信主的人哈，你知道吗，信主不信主的人叫属血气的。什么叫属血气的？就是跟神是隔绝的。信主的人呢分两类，一种叫属灵的，一种叫属肉体的。属肉体的是什么意思？实际上不是说你身上那点罪了，你那点罪的话那都已经就是、啊、属肉体的意思就是说属己，就是自己做主的人都叫属肉体。你在哪件事上自己做主，哪怕你去建教会，哪怕你是去那个传福音，哪怕你是做宰相做总统，只要什么凭己意去做的都叫属肉体。所以你知道寻求神多重要啊，不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一生无论你做总统还是建了十个教会，还是活在己里头，实际上在永恒里是个零，那叫死灵。所以你多可怕一件事，所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重不重要？太重要了，那是圣灵不断充满你的唯一道路。那你说我分不清楚，神会帮你分清楚，但你得要有这个心，你得信他，你得相信他全然的能管好你的生命，而且你不是机器人似的，这个合作是互动式的。我知道我这块必须要讲得多，所以剩下都迎刃而解了哈，剩下只是表象了，这个是总纲哈。然后呢他说你这么做了的时候呢，你就会怎么样呢？他就说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呢？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他说我真的是爱你们呢，我告诉你这条道路是得圣灵不断的领受生命的唯一道路啊。他说这个奥秘是我走过的最大的奥秘的道路，我教给你们了。然后呢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告诉你，这个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跟潮流，你发现的运动都很可怕，如果不是圣灵发动的运动就很可怕。认为这个世界好搞运动，一搞运动都去做传旨传道人了，结果呢神预备的政治家全没有了，一预备呢一爱主就全都了传职传道人教育家没有了。所以呢你多可怕呀，神从来不搞运动，神说唯一的运动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交给神，这叫运动。剩下所有的运动都坑人，认为神在不同的阶段要在不同的人身上做不同的事儿，唯有圣灵能够给他引到正确的路上，你说多重要。我们常在教会历史上发现一套一套的运动，大家有能力的人一起来了就忽悠大家哈，结果大家都往一条道上跑，那条路一定是错误的，可怕的，有人走对了有人走错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记住，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无论听到什么样你要到神那去确认啊。我前不久的时候听到有一个弟兄讲，他听了朱迪的那个见证了以后，他就非常的感动，这就是圣灵发动你现在可以做的那个事儿，就是你的祝福，用不着人人都要跟着你一起去给那个就是说都去做一件事儿，说大家都去呢，除非圣灵感动了，否则用不着搞那运动，说给他怎么样了就是怎么样了。比如说我去秘鲁，给我奉献的都是爱主的，不给我奉献都不爱主，你知道人搞运动就是这样，给人压力，用那种什么良心上的套个笼子在那儿，你今天不做全职传道人你就不爱主啊。然后一想你说哎呀我真的是怕去非洲啊，然后再说我一做全职传道人我家没饭吃怎么办呢，这些都不是圣灵要给你做的。圣灵要跟你说了话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叫郑果牧师，你去看看他的见证，大约近前神呼召他要去做什么全职传道人，然后呢他说我家里头那个大概是大跃进前夕，他说我家里头老婆没有什么工作，认为他们家成分不好，然后呢他还有个妈妈还有几个孩子，家里就他这一个是壮劳力哈，然后呢要走，然后呢他说真的吗？后来说神那我家里怎么办，后来神说吃马太福音 然后你知道马太福音那个就是说那个哪章哪节我忘了，那意思就是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剩下的都加给你那个。然后他说好，我走，没钱路费就有人出路费，有人出了路费到香港的话还没学费，没学费的时候又有人给他，都是 miracle， 然后就进了神学院。结果呢，他家里老婆带着养着婆婆还养着几个孩子，吃尽了苦头，但没有一个饿死的，还吃的还不错，还都养了。后来的时候，但他本着一个，他小伙长得又帅哈，然后后来做了专职传道人哈，然后就香港读完神学院，又到了菲律宾去传道。然后呢，在菲律宾传道的时候，你知道吗？但是他那个孩子老年轻力壮的，那个诱惑是很大的。然后呢，再加上那时候跟那个国内之间的又通信不来往，都那好多的人，包括属灵的前辈、爱主的姐妹追求他，属灵的前辈劝告他说：“没事了，你都自由了，该娶一个嘛，你也服侍主做牧师，都需要一个太太。”他相信神的话。说吃马太福音他们不会有事儿的，所以呢他就一直等等等等等，最后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他老婆带了一家多少口啊哈一起的移民来到美国，然后呢跟他团聚。 哇， 要守到那一天，要是出于神的一定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所以你们去看，我有些细节，我这个人讲的说常常细节搞混，但是灵异不错哈，但是不完全，所以你们最好去找一下，他叫正果牧师。比亚里头讲过他，而且呢，他呢就是现在的那个船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传道，就是那个划船，划船就是他一手，后来神呼召他建的宣教机构，非常那个，现在跟神州呢合并了，不是跟那个叫什么。有另外一个宣教机构，两个合在一起了。他已经退休了，年龄很大了。哇，那我看了以后，我说这是出于神的，出于神的不会倒掉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寻求神到这个地步啊！如果要像我当年，如果一意孤行，然后为了大家给我鼓掌，也为了我心中的骄傲，我就家破人亡了，你知道吗？ 他们怎么分得清楚？就说都是跟夫妻分开嘛。 对呀、 这个， 多不同啊！ 因为文化大革命回不去了。 你怎么就按理说夫妻不在一起应该是祝福，不在一起就不是 祝福。哎，不要用律法，你那又走到律法里头去了。你看，你发现没有？我们脑子中都有些条条框框。上帝要打破所有条条框框。你要想想，在旧约的时候，包括亚伯拉罕，为什么神说他是我所喜悦的，然后他是有信心的？你知道吗？神告诉亚伯拉罕要把以撒杀死献上，当做那个祭物的时候，这是违背。被条条框框的，当时只有异教的人为了魔鬼向魔鬼献祭才会把儿女惊火。但是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听见神的声音了以后，他得要听准了神的声音他才去做的，而且他献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信心，叫做神必叫他活过来，认为神说他的后裔都要从以撒出来，所以他那个献祭跟外邦人表面是一样，本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说这个把身体献上活祭，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真不真？如果你今天要真的话，从此以后你的生活渐渐的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了，要不然你永远明白不了神的旨意。你还想坐在这个主上的时候，你还得一辈子属肉体，无论别人说啊，那个你怎么属灵，那都是死的。所以这是唯一的属灵的道路。什么叫属灵？属灵就是圣灵掌权了嘛。但是我知道学习这个过程，一直到今天我还在学，我还在学怎么样的分别什么叫神的旨意，我自己的意思。但是呢，神的道如同两刃的匕首，有人把神的道就解释成神的话，我告诉你，就把圣经从头背到尾，你也不会明白神的旨意的。唯有你熟悉圣灵了以后，神的灵就是耶稣的灵，耶稣的灵就能把什么所有你的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分开，只有他分开，得神来分开。但是你要不愿意把身体线上当做活祭，神就没法做，有些领域就没法做，而那些领域都是关键领域。每个人生命的辖制都有经历神的点，你的辖制跟我不一样，你要全然献给主了，去那哪儿去传福音，全职服侍主，那就是神的意思。像我这个心中本来就在家里无法无天，常想从家里出去少点麻烦的，喜欢做外面事儿的，这就可能是私意。 所以不能搞运动。神知道从哪一点下手，但是我告诉大家，神下手的那一点都是让你不太好受的，但是又能做的。 是不是我理解这个身体就是你的意志、情感和意志是魂线上，不是肉体线上，魂线上。 嗯，你魂线上了以后的话，有人只把魂线上，没把身体线上，心思意念里讲的头头是道。主啊，我听你的，我去做，就是身体没去。主啊，你要让我去探望谁，我就去探望谁，我真愿意。然后神那天给我感动，去看看 Bill。啊，对不起，今天没时间哈，身体没动哈，身体是最动最重要的一部分。一直动了，我愿意，但是身体没动。你知道吗？意志到了，得到身体，这才叫完全。如果亚伯拉罕说：“好啊，好啊，我把以撒献上没问题啊，但是那三天的路我不能走啊，我就坐在家里等着献上啊。”我跟你讲，那就不叫什么。所以神讲的话特别的，那叫身体献上。你有的时候献的时候，身体都不是那个意气，思想都是挣扎，都是半情愿不情愿，但是你去做了，这个就叫献上了。所以神说到身体了，才叫完全了。啊，我记得宝元的时候，我就特感动。现在宝元常常，啊，宝元的话常常说，我软弱，我最近很软弱。但是宝元有一点，一轮到他的时候，他服侍神的时候，他一定到场。哇，让我好感动啊！这就叫献上了。什么叫把身体献上？一直好大的不愿意，很软弱，但是你最后顺服了。这个就叫献上了。但是如果宝元很高潮，说我好爱神呐，最近我好喜乐呀，但神说去敬拜去，但是说没空哈，等等，我还喜乐着呢，这就不叫献上了。你发现神把身体放上了多么重要。如果当年神给我出招说给你太太做饭，我说这主意真不错呀，可以，但是今天不行，再等几年吧哈，那就叫没献上。那我也是马上就做了，我说怎么做啊，我就跟我老婆商量说晚饭我现在负责了，然后呢你告诉我哈，给我出两招，然后我就开始做。哎，这个就叫线上了。你发现动作厉不厉害哈？我也知道现在神在你心中发动的，说传福音就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就在你的笔友里头一感动就去发点。你发现就是神感动了就是活的。你看就有人信主了吗？就人感动了，你发过我也很感动啊。你知道这些人都是诗人呢，还在那帮说听了赞美诗很感动啊。你知道诗人不容易感动的，不容易受圣灵感动，容易受那什么，是吧？所以你但是圣灵的那个就是你得献上，献上。你要是说我没空，今天晚上我没空，明天再做吧，错过了那个机会你就经历不着了，真的。所以把身体献上，有没有搞错的时候？有。但是没关系，继续学。好在呢，陈贝今天讲了一个名言，说敬拜中没有对和错误，啊，真的，你只要去敬拜，没有对和错误，只有什么不断长进。啊，我就说借用着，我们已经不在罪和死的律底下了，别天天说，哎呀，我又犯罪了，我又什么，要天天说我哪次开始住了圣灵，然后哪一次跟上了，结出果子来了，这个不是一个，我们已经什么脱离。罪和死的律法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什么终结了，对真信的人已经终结了， over 了，已经 finish well done paid off， 用耶稣的话说 paid off 成了，真的剩下的就是什么撒生命的种子哈。好，那下面就讲了一些撒生命种子的具体做法。像我讲呢，我常常讲东西呢都把道讲出来，但我不太擅长讲具体的。但我发现神不是这样，他又讲道也又讲很具体的。他说你看你怎么样具体的呢，你就说，他说你在教会的服事呢就要本着这个原则做哈，基本上不违背总原则。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这是这段主要讲的是在教会服事，你要什么，别要总是想做最重要的人物，万目举目的哈，总是想争着说，都想上讲台哈，那不适合，真的，要不是谁让你上去，上去了还麻烦了。圣经里说，你讲道要小心了，做教师的要受更重的判断。啊，所以你讲错了还要害了人了，所以那不是好事儿。我以前很想去上去讲，后来现在越来越说神啊不给我点东西上去了，我真的是害死人了，我也害了我自己了。圣灵不与你同在 好，他说这个要看自己合乎中道，然后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这个执事就做事儿，就当专一执事，专一做事儿，或做教导的就专一教导，然后呢或做劝化的就专一劝化，这个劝化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劝化呢就是说 convince， 有些人很有 convince 的能力，特别是有些人是对不信主的哈，就是说有这个 convince 的能力，然后呢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就是讲你一定要跟着圣灵感动，不会大家一帮哄的只做一件事，然后别的事就没人做了，在教会里你找自己的位置，如果你真的拿着恩赐你不要那你说我不知道我恩赐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有个秘诀，你凡是看到这个教会哪个地方不顺眼，那个就是你的恩赐的地方，我真的是你发现我们一看不顺眼了，我们都中了魔鬼的诡计，本来圣灵给了我们一个感动，这个叫恩赐，我就看到这个小组缺了这个东西，你看就在润丰在那块这样的，然后别的都没人就是假如说的话就是别的没人管，不是这样啊，咱们这同工各个都在管各自的，都是这样都非常好，我就说一个叫如果你看哪个地儿还做得不好，那个地儿就是你恩赐要上，你不用请示谁或者什么你就去做，你就没有错，那叫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今天都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成了什么，我们不去做，我们批评啊，说啊这个教会好没有爱呀，这教会你看都没人做这个事儿，谁说就你来了做这事儿，你没做还说别人没做，我原来也干过这种事儿，原来的时候我也说你看这传福音来了福音朋友怎么没人跟他讲呢，后来的话原来我发现神说你去讲，没人拦着你去讲吗，要人拦着你的时候那你就算了说圣灵没感动你了，但是我们都是今天批评这儿那儿的，你要说他讲的不好你就说圣灵说你给你更好的你讲出来，如果你要说别人做的没到位你就去补上你比他做的更到位，这就是圣灵的感动，所以呢眼光啊要身体当做活祭献上，其实呢这地方讲的你慢慢就发现你绝对不是没用的，每个人都有用，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我希望这个小组里头哈，你们真的要找一找位置，这小组太需要了，你知道吗，你心里要想到什么感动什么就身体线上当做活祭就去做，要有谁拦着你的话那你跟神诉苦，你说神啊你我反正去做了哈，他不让我做你要么去跟他说话让他命令他让我做，要不我真不做了哈，你试试看，你要用这种态度你看看真的就找到你的位置，而且你觉得你特有用，你觉得你来到这儿不是个废物，你知道吗，魔鬼常说变成废物就会批评剩下啥也不做，那不就消费者吗，消费者不就废物吗，这个世界上帝造我们都不是消费者，是什么 contribute， 是 blessing， 这个世界上的特别是神的儿女哪个都不是废的啊，那你说好了这回我明白了，我这回要甩开膀子干了哈，我绝对的圣灵，我在教会看到哪块有需要我一定去做哈，但是能做到的哈就去做哈，但是呢神说神真的是完全的，哎说别着急哈，做的时候好了你已经开始当做活祭献上了已经开始做，但是你要留心下面这些事儿。你要留心下面这些事儿，你要是注意点下面的哈，你知道吗，有人一甩开膀子的时候就麻烦了，因为什么呢，他就开始去那 damage 去了哈，这个也得要小心点，他说呢你去做的时候要注意点下面事项哈，这些法则哈，我们再来看，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是总原则啊！你别这一甩开膀子了以后就带领大家炒股票去了，你知道吧，说这教会需要钱呢，我们带他去赌场，我赌博特擅长你知道吗，然后拽几个去哈，然后呢或者说哎呀这个我炒股票觉得有两下，这来成立一个炒股小组，然后或者说哎我传销特内行啊，然后咱们都去传销去，我跟你讲他说 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还要注意点那个东西是不是哈、啊？那个合乎神的圣徒体统的哈、啊，真的。然后呢，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其实呢，后来我先把这个读完哈，一会儿再说。然后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呢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恤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认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认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他说：“好了，我现在只给你一条原则，本着爱的原则。”你知道吗？这一甩开膀子办，有时候我们就这样了。然后呢，牧师正讲道呢，我立马说：“这讲台太脏了，下去，我先擦完了你再上来。”我这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你知道吗？就没了秩序了，就是缺少了爱的律在里头了。你要知道，凡事做的时候都要造就人，都要爱人啊！只要不违背这个原则哈，你怎么都能行。啊，然后呢，你比如说，其实你好多事都是该做的事，都是圣灵感动，但是还要有秩序。比如说你在的教会里头，你要做的恰到好处，是时机也正确。你在小组里有可能说啊，你一看到以后说，真的我看到有什么需要了，好了，就在你们大家都在要敬拜的时候，我开一个另外的，我现在觉得我们得做另外的事儿，那你还是要有秩序，要商量商量的哈，要做的合乎时宜，不要什么，不要要本着爱的法则，然后要有秩序。其实后面讲的都是细节问题了，我不知道这一段里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哈。这是具体的法则，具体的守则都是什么？生活中的。我知道你们都很聪明，所以剩下的东西应该都读得懂。所以凡是和他 against 的呢，那个东西呢，就是说不一定你走的方向不对，但是那个都不是什么需要什么需要被修理的地方。就像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要怕犯错。我其实我刚开始受圣灵的感动，我也开始传福音呢，做一些事，然后教会里也爱讲，但是有的时候讲的就不是恰到好处的时候，也是什么，但是总有个过程。结果后来我就发现，圣灵就会什么，只要我照着大方向走，就越来越什么，他就教我。我只要愿意学的时候，也有就会越来越熟练。我不知道这一段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字面上大家觉得说这个不太容易理解的，我觉得还都可以说。 爱人不可虚假，就是说如果你不爱他的话，就不要装爱他吗？ 特好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时候就麻烦了，你知道吗？今天的时候我举个例子来，我得用，比如我老婆今天看着我就不爱我，然后呢就一定要怎么样，就给我两耳光，你知道吗？哈，这个就叫什么，不虚假吗？是。其实呢，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就是要不要忽略自己的内心。一旦我对哪个同工、对哪一个弟兄姐妹要心里不舒服了，就不要装作没事儿，只满足于表面上。哎，你看 Bill 哈，我还 hug 你 Bill 哈，但是我心里说，然后呢，这样呢，我说你看神，我都爱他了，你看我做到份上了哈，不要到这儿为止，要回去说主啊，我为什么还不爱他？为什么一看到他了，我就没有那种你说的那种呢哈？你要给我个真实的爱，我真愿意爱他，然后圣灵就有下一步的工作，不要止于表面。但表面也很重要啊，如果你没做到表面，你能做到实质吗？只是不要停在表面。咱们基督徒做到表面，那叫什么？遮盖好多污秽的东西。神不需要这样。神说，那你还没得到实质，你一定要得到实质的时候说，哇，我看到斯蒂夫真的就是抱他的时候，我心里什么，我不是说要成为跟人人都成为密友，不是的。那我不会写诗，我跟那个，我要成为，我要非要跟那个斯蒂夫去谈谈诗，那我不是把他糟蹋了吗？但是我起码能拥抱他，我就心里爱，我不别扭，真的，我的弟兄哈，不 那你能感觉到的，你知道吗？所以他说你不要虚假，就是说不要停留在表面。今天美国的教会很会做表面的，停留在表面上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一到深里头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但圣灵的运行一定要进到深里面。 其实那个就是其实写诗的话，我感觉也是到后来是人品很重要的， 是吧？对，感谢主。 写得好的人品也就是跟着上去， 感谢主，境界就不一样了哈。感谢主。但是呢也有人写诗写得好但人品极差的哈，我说自然界中的哈。你比如说你像我这个不是论断人了哈，其实呢你比如说你像文艺界里头有一些人写诗写得相当好的，但是呢就是说但是那个接近他的人亲近他的人，然后他实际上他自己人品很差。那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性？但实际上是真的是人品跟他的诗的境界结合在一起是正常状态，那个是最好的健康状态。但是呢真的是有时候我后来也发现恩赐和生命分离的也有，在咱们教会里就叫恩赐和生命分裂。你举个例子来讲，参孙就是恩赐和生命分裂的一个人，但是感谢神最后他要在临死前合一了啊，这是很奇妙的事，是可以的。所以呢我们说一定不要停留在表面上，就像那谁那个史蒂芬问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哦，把炭火丢在头上，真的是啊！是汗 颜心 你要，你看你不想把炭火堆到我的头上？那个，把炭火堆了，好，那个，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还是？你 您不是在表面这个意思 啊？哈，要那个好吧，我照我的理解讲一下哈，大家要有补充的呢，把炭火堆到头上呢，那个我记得有人曾经问过我说这个不是害人吗？你看要把一个炭火堆到一个人头上，这不是害他吗？后来我才发现哈，那个这个是救人，哎，我就发现哈。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些人对我曾经伤害过我，结果后来的时候呢，结果峰回路转，神就要过了几年以后又让我跟他们相遇了。然后我发现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个超自然的东西让我爱上他们，还给了我服侍他们的机会。结果我后来发现他们真的就是就是开始又对神感兴趣了，又开始对这个神的爱呢有反应了。后来我才明白什么，他说你的仇敌，什么叫仇敌？就是得罪过你的那人，伤害过你，你真没有错误哈，而是他们真伤害了你，而你呢又没有去伸冤，也没有去报应，也没有去做任何事。相反呢，等到有一天他有需要了的时候，你还像原来没什么事儿一样的。但你一定要祷告清楚哈，不要表面的哈，一定要真心的。结果你去帮他的时候，做的时候，你也不用故意去做，而是你要他饿了的时候，你要记住了，这个时候很重要。他饿了的时候，如果他没饿的时候你非要给他送吃的，那不是时候，而是饿了的时候呢你给他吃，渴了的时候呢你给他喝，就是他有个需要的时候你明确知道了，然后呢你就去做了，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就发动了。当年其实他不一定知道他得罪了你，也不是觉得他得罪了你，或者知道或者不知道，反正是这件事用不着知道。但是有一件事发生了，就是他的心开始，良心开始苏醒。 这个里面有点像那个中国的一个成语叫雪中送炭 啊， 对， 以德报怨，雪中送炭 啊，对对，就类似这样。 对， 对， 然后呢 是用的是古代那个古希腊的一个风俗习惯。 对，把炭火堆。所以呢你会发现你要做到一定份上哈。我就听比尔江斯牧师讲了一个东西哈，我就说就是说你发现哈， 只要是你做到，你看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打他的是罗马的兵丁，然后呢，就是说给他酷刑定他的是罗马兵丁。结果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那个不是装出来，而是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以人的身份为他们祈求的，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身边那个强盗，你知道那强盗被钉死十字架，一定干了很多很多的恶事的，他的良心哈已经都麻木了，没有光了，应该是这样的人。可是，在那一刻的时候，苏醒了，那个就叫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什么意思？就开始震动他的灵魂。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他被这些人，那些犹太的祭司长们在那嘲笑他，侮辱他，然后呢，还有那些兵丁们定他，那个分他的里衣外衣，结果他居然在那个地方为他们代求。就有人灵魂就苏醒了，这个就叫炭火堆在头上。哇，我就发现爱能遮蔽许多的罪，什么意思呢？爱能感动很多人的心，非常的悔改过来，就麻木的良心开始苏醒，沉睡的灵魂开始苏醒。最近我们也经历过，有一个朋友，就是说那个是蛮好朋友，那个人真的是，我和陈妹在他们身上是下了不少那个功夫。结果后来的时候，他也曾经做了一件事，很过分的哈。那当时的时候，后来的时候，就是说。基本这事发生完了以后，我祷告，我一点没有，真的在神面前我没有恨他，也没有什么。但不过我觉得说，好像说没有机会再连接了哈。认为呢，那个他也不再来找我了，认为他自己也觉得到了 something 哈，但是呢就不再来找我了。结果呢，后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他在中国，结果后来他又回到美国了哈。然后呢，结果后来他就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就又碰面了，然后又开始在一起了。然后呢，结果呢，后来他也有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仍然找。过去呢，那个事儿也用不着提了，然后我们就照过去那还做。结果后来他说，他前不久他跟我说，他说真的谢谢你们，他说我又开始回到神的面前来了，他说我又开始谢谢你，他说我又开始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你知道他做那些事儿的时候，都认为他跟神很远很远，他心里已经开始那样的，所以他才会做那种事儿。他不是故意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他不知道那个，就像灵魂沉睡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是跟他计较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让他死掉了。但是呢，就是你继续，但是我也没感动，我继续追得着，说我饶恕你了，我爱你啊，你那样做不是时候，等神的时候，等他饿了的时候，等他渴了的时候，然后你再去做，那个还得顺服圣灵。所以我就说，然后就是真的，我非常感动，谁不希望自己结出的果子能是长存的果子，永远在主里头，对不对？ 不是仇敌的话，就是不可不 恶 的会找他， 顺圣灵感动，顺圣灵感，就是仇敌也可以顺着圣灵感动去找他。然后呢，就是我说的所有第一个秘诀就在顺着圣灵的感动，认为 timing 没有人能知道。就像我做生意，我永远算不准 timing， 但是呢，圣灵带领我的时候，没找 timing， 每一次还都踩在 timing 上了。我就说，所以我再回到刚才的关键点，今天你们回去跟耶稣讲说，如果你真愿意，不用当面了，咱表决心哈，说给咱们看，你回去你要真信这个道，你真信一到十一章，十二章应该是不难的，所以你就回去跟耶稣悄悄说，耶稣咱立个约，我把我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你得负责任哈，得要让我知道啊，到底在每件事上你要引导我哟，立个，然后你就诚心诚意，不知道的不算，知道的你就去做，你试试。这属灵的生命，原来进迦南地不需要走40年的，好快。然后你就体会到正循环，哇，得了还要更多，还要更多的圣灵，还要更多的圣灵，所以你开始顺服圣灵就上瘾了。我告诉你，犯罪容易上瘾，我告诉你，顺服圣灵会上瘾的。后来我发现基督徒上瘾的。顺服圣灵上瘾，啊，这是说太美了。 第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可志气，不要志气高大，是什么意思？倒要富就卑微的人，这是指的在事工上吗？还是指的在？ 那个十六节哈。 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啊，这个地方呢，其实是讲到一种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个跟那个就是说我后来发现同心这件事情哈，彼此同心的意思呢，就是说不是我们大家都要去做同一件事就同心。你发现大家做同一件事的时候不一定同心。这个彼此同心的时候呢，是指是说不要那个，不要太骄傲，不要骄傲。那个我后来发现呢哈，常常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绝活的，你信不信啊？我真的是带领敬拜永远带不到那个谁，带不到 Cathy 带那个程度，你知道吗？啊，我要是做那个像那个像做那个做电脑啊，做那个还有那个做那个就是用技术啊来服侍，我永远赶不上那个向前。我要是做，他一眼就能看出我所有的那个破绽出来，你知道吗？但是呢，我即使是那样的时候，我在做电脑的时候学的时候，向前还能不能够陪着我说，耐心的看一看，指点两招，就我的程度指点两招，不要说说一定要达到够他学生那份儿，你要么你就能看出来。其实这个地方说辅救卑微的人，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绝活，就是在那个在俯视的时候，各自的时候领域上，我们都能够什么，都能够说。就是说接纳他这个状态，虽然他愿意做的时候，我是这样理解的哈。但是我知道这句话还有很丰富，我不知道你们别人有没有补充，这是我的感受。胡言那块有英文的，你要不要你那英文的怎么说？ 对，英文说 be of the same mind one towards another, mind not hiding things.我觉得英文就是，我觉得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说 ，build the same mind， 向前你看一 下。我们在讲那个十六节，要同心呀。 对，他 mind 就是实际上是想法一样。 想法一样， 就跟你讲，就是说。不一定是做同样是到想法， 想法都是为了爱神，都是为了服侍神哈。然后呢，都是这样的哈，心意都是一样。然后同时呢，在服侍神，比如说我强的方面，就不要那什么，就多做一点。同时呢，也不要要求别人也要做到我那样的啊。然后能够接纳别人，然后别人强的地方，我不一定非要跟他比。比如说，我就要非要把他那个我就不敢去。你比如说这种心理吧，咱们用点例子讲，比如说向前他的那个电脑能力特别强哈，然后呢，我一见到他就害怕，电脑我也不敢去摸了。明明圣灵感动我说你去动一动弄一弄啊，但我也不敢去动了。我说他厉害呀，别在他面前丢丑，这个就不叫什么心意一样了。但相反的时候，这样的人也容易骄傲。比如说到他强的地方来说，一看到别人都说你们都不行哈，都差看我的，这个就不叫心意一致了，你知道吗？所以心意一致的时候，看到别人强的时候有感动，还照样去，不怕丢丑，还去做，说我帮你哈。然后每个人都需要帮助的。你比如说开始带敬拜的时候，他带得非常棒，我们也要得要在下面有反应才对呀，对不对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极力的进入，不管你会不会唱歌，你要极力有 attitude 的，你就说啊，主啊，更大的同在降下。其实你就是在一心一意了，那帮助很大的。啊，所以呢，不一定你在上面一定也要像那么样的那个那么大的那个就是带领啊或者什么，真的是每个人都。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好像就是说丢掉自我哈，然后进到那地方就看圣灵怎么带，就愿意去，愿意参与，愿意 contribute， 愿意 involve， 不会说这事儿不是我的事儿，也不是我的强项，那就是 Steve 的事儿了，我就冷眼旁观，看他成，哎，我说过不好。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就不叫同心了。 到火几句。 是，顺服圣灵真的是太重要了。 他那个好像卑微，他那个卑微好像，好像卑微就是说，可能一方面也是指比较贫穷的人，对 low estate。但是呢，好像有的地方解释。也包括是 spiritually low， 嗯嗯嗯嗯，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最近 我说不属灵，我理解啊。 嗯， 你不要觉得他不行，我行。我觉得是因为他字面上是、 嗯、 是可能是贫贱的，字面上是贫贱。 嗯， 但是好像有解释是 low spirit 那种。 嗯。要照理来说，如果要跟上下文整个的看来，应该是包括 both。 对， 其实是一个理。包括你看，我们见到穷人的时候，贫穷的人，我们也容易产生低看的心，啊、哦，这种的哈，就是说在 spiritual 上也一样，比如说看到 low 啊或者什么这样。 有人 分 享说，这个看这个灵异嘛，他说这个理上是同理嘛， 嗯、 不管放在说是他物质方面， 嗯、 他衣着方面、 嗯， 他气质方面，他属灵方面。都是一个道理嘛。 不知道，很好的问题，也不知道这些还没有其他的。 那个刚才回到海旭那个问题、 嗯、 就是我要读上下文的话，他就说你，就是说你敌人要是饿了你就给他吃，渴了又给他喝，然后下面就是说 for in doing so， 他是说叫你给他吃给他喝，就好像给他好像给他头上对上，并不是叫你给他头上对上，对吧？他说你 doing so， 那后来实际上有的地方解释就是不是有的，就说意思是说，嗯，不是说你的感觉是让，就是那个堆头推头上堆炭火，实际上是很难过的，是坏事，是疼的 坏事， 是疼的事，是坏事。他讲的说你等于堆上，但是那个堆呢，是因为他叫他有一个。就自己醒悟了，然后就跟你刚才讲，就是醒悟了之后，他有一个remorse， 有一个 shame，、 嗯、 说我怎么能做那个？但是你不是真堆，你是 对，你跟他 是。然后等他一醒过来的时候，他就特别难过，就是跟堆炭背对着炭。 有另一种说法啊，这个跟刚才 Bill 其实刚才提到一个，因为他写着罗马书卷，罗马当时受这个希腊 的， 这是希腊的一个。生活的传统 啊哈， 就是一个人去找另一个人去和好的时候，尤其是找他的仇敌去和好的时候，中国是负荆请罪， 啊， 他们就是拿着炭火去 啊。OK， 这个人呢，如果你有一个人对你特别不好啊，你去对他好，其实为什么来讲，就叫他醒悟过来，叫他主动来跟你和好，就他去，你等于把炭火放在他身上， 嗯， 就是叫他去来主动的和你和好， 嗯。哇，感谢主，希腊还有这样一个传统哦，哥这样一说哈，就更进入到那个文化境界，实际上就是也本意就是让他灵魂苏醒了以后，良心苏醒了以后，然后来回转哈，真的是这样。那个他还常常最近他常常要找我吃饭，真的要找我喝咖啡吃饭啊，然后当然一直都没对上时间，但是我们关心啊，就是，所以我是说真的是这样，是这样，真的感谢神，感谢神。渐冻的有没有什么？渐冻有没有这一段里有没有什么？那 我就一开始有一个问题， 啊、 我本来不想说， 嗯， 因为想提一点，也就是说，神称为我们为义人是吧？ 啊哈， 跟他就认为我们是义人有区别吗？ 称为我们为义人和认为我 就是把我们就认为我们是义人， 啊哈， 有区别。因为我有时候就好像在这个。文字上有时候纠结， 嗯， 神有时候称我们为义人，就算我们义人， 啊、 就想说我算作义人、 啊， 就说我们是不是义人？有时候我会 concern。 哦 ，OK。 虽然就是刚才从你的讲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因为就是说，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有时候是不一样。 是。 对，就是说认为我是，就有时候神称我们是神的，是我们是神的儿子，实际上我们跟神的儿子。就是觉得应该是，但是有时候又觉得不是。我知道这个是应该是我们是称我们义人，那么我离我们达到义人，我们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我是这个能理解，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神认为称为我义人，那么跟我神认就是说我就是个义人，我总觉得还是有距离有差距。所以有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纠结。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同样的疑问。 有没有别人有没有？ 第二个问题是，就是跟随圣灵哈。总是说，刚才是我觉得史蒂芬说有我同样的感受，虽然我比他可能感觉考虑的更多一点啊。就是说，跟随圣灵， 你刚才举了很多很多例，实际上我一直在追着你的那个思绪跑，我是一下子 我说的太快了。 因为你说一些事儿，就是说我们也是，就是说跟随圣灵，你怎么去？当然我们说还是说了，你做这事儿哪些是符合圣灵，就那么去查验，去查验符合圣灵。但是有好的事情，就像刚才司令讲的一些例子，有时候好像我们没有达到你那个层次，跟随圣灵，我们不能知道这个是圣灵的意思，还是我自己，还是世上的世界上的意思。有时候觉得，或者有时候神不跟我们说话，比如有一些重要事儿上，咱举个例子，比如说海旭现在想找个新工作，他在， 是， 比如我遇到同样事儿，那么我怎么知道他给我一个 offer， 我说是我自己的意思，是还是别人的意思，还是世界的意思，还是什么意思，还是神的意思？我祷告祷告，比如说我觉得海旭，当然每个这都 personal， 那么你既然都是 personal， 没有一个公式，或者没有圣经，或者是我能来查，那么我怎么知道？当然就是你可以说这个东西可以一步步的，所以我一直在，我说 yes no yes no， 我反复就是说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还是不是那么容易。 感谢。 我不是别人有没有同样的，可能是我们属于粗心，是那个比较 level 比较低的人嘛。 那个那谁好像是那个那谁那个季红也有同样的， 这是 一 低头 的，你也有这样问题是吧？ 我还没有想， 没想那么多啊，就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那个就是说，那我先试着回答一下哈，我自己来看哈。第一个问题比较好回答，其实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非常难，因为呢你发现哈就是说像米开朗基罗雕塑了那么多的雕像哈，你发现呢他那个雕塑里边的时候哈，那就一个同样最巨大的雕塑，每一刀怎么下怎么样，他不重复的，他不重复的。所以呢后来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东西你必须自己去体验去，而且呢那部分你必须要自己去找摸，没有公式。如果要有公式的话，马上呢神说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以后，就一二三四五六七，那我们就容易了。但是那最后造出来的也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就七种啊，或者是就一种，不是这样的。他那个就是说什么，那就像你常常问说你第二问题难，我就先回答了。其实呢就有点像说什么，你跟小青谈完恋爱了以后，你教你儿子说将来谈恋爱的时候你就这么做，一二三四五六七，绝对成功的。你儿子去做，因为不会没有第二个小青，你知道吗？他一定失败啊，因为你研究的都是小青嘛。所以你就发现人特丰富，没有两片同样的雪花，也没有两个同样的人。后来呢，但是圣灵呢每个都是他造的，一个圣灵能应付所有的人，建立亲密关系，就像谈恋爱的，绝对又是对你的最适合的。所以我追寻跟神交流的那个方式哈，不一定到你那就合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见证的时候对有些人有帮助，对一些人反而产生很大的误会。为什么？认为见证是很 personal 的，但是有一个原则不变，就是我跟他交流上了，他的交流我能干。所以你必须得去摸索。那怎么摸索？起点有，就是把身体线上当作活祭啊。你说真心呢，你要查问你自己，你是真心愿意吗？真心愿意的时候神就起头了，起头的时候呢他就会主动了。其实我后来我发现每一步都是神主动，然后呢但是呢他还允许你呢，还允许你没有什么，没有反应，然后呢总是，我发现神是最好的老师，只要你真心的这么做，他就一定能教会你。而且呢你还是独门功夫，为啥呢？你呢就是你跟他之间的故事呀。所以一直到今天啊，我对我的女儿，我很想把这手交给她，但是没有用的。那我女儿呢还得要自己去摸索，她的摸索的呢跟我又不一样。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就是什么，把身体线上当作活祭，就是其实呢这一点就包括了怎么样做，就是说死一把。就像你不知道怎么做，我就先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且我相信耶稣必引导我，然后接着我就试着尽我全力去照我所有的亮光跟随神，然后你就会发现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死。哦，我这就跟模模糊糊的怎么跟呢，但是我还是去跟，这个就是死的一个表现。 像我以前的，像以前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都得要先明白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我才去动手。但是现在没有了，神就说我动一步你就跟，跟完了以后的时候呢，我再让你知道下一步。你会发现他是很 personal 的，这部分是自己来修。一会儿我会开放给他。第一点，第一个问题非常好回答：神称你为义这件事，你就是义人。为什么？这是个地位的问题。上帝说话的时候，上帝如果美国的有权利的法官说，我宣誓完了，他说你是美国公民，这话就已经决定，不管我感觉像不像美国公民，不管我现在是那个有没有美国公民的样，但我就是美国公民，就是你就是艺人。但是呢，话又说过了，你绝对不是靠自己这个样子是个义人，而是说人着信，神就称你为义，就是义人了，就是义人，所以你就可以无限制的领受圣灵。所以呢，那么呢，领受圣灵，你就越领受就越像个义人。但是你是个义人在先，像义人呢是在之后。为什么？是义人就领受义人的灵。义人的灵是谁呢？耶稣的灵，就是圣灵。所以你领受圣灵越多，常常这一点又讲错了。常常人说你要活得像个耶稣，没有人靠自己能活得像个耶稣，都是假耶稣。只有领受耶稣的灵，领受越多的耶稣，我就越成为耶稣，与耶稣合为一体。所以这是一个先领受的问题。所以呢，从法律地位上，从神的角度眼光上，你就是。 我觉得我们纠结这个概念，可能你还没有达到，没理解我真正的问题。你看，我就说这么一，因为义人是吧？你是个完全的人，是个没罪的人， 是 个光的人， 是。 但是我们怎么做？我就觉得，我就说，你怎么去认为你做不到，你是完全全是个艺人，是不是？因为那个艺人是一个标杆，是一个很高的标杆，是吧？我就是反复在想，可能我可能现在说不清了，我现在可能我 没有关系，没有， 因为我想的可能比你说的，姑俩咱俩说的不是一个。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你就说是我再来解释一下，看我说你说，其实你还活在一个律法底下，你就是说你怎么说我不像个艺人，你怎么细说我不像个艺人，认为你还有拿着尺子来量我，啊一量说呀，赶着神的标准还差一截，这个尺子就叫律法。而耶稣呢，已经做完了这一量的话，如果你要做一个不恰当比喻，我是站在耶稣的肩膀上一量，量到耶稣全满足了，剩下的是我，是啊，那个东西哈，一定要知道，律法的总结是耶稣。我们为什么信了主常常长不了，长得很快呢？其实呢，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律法底下了，律法已经不管我们了，谁管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子儿女，我们现在什么？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圣灵。然后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神，就是上帝。所以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说，领受多少的问题了。所以你还在底下呢，认为你的心里呢，那么耶稣白死了，认为你那种算法的时候，是没把耶稣加进去。 他是给我们开一条路，我觉得他是给我们开路。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义人，那我们现在就不用做任何事，我们已经是义人了。 对，圣经里说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所以呢，恩典都成就了，耶稣都成就，他不只是开一条路，而是他把做成了。要只是开一条路，你还得自己走。现在他是说，所有耶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全都结束了。所以呢，剩下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你就是白白的接受，这就叫因信称义。信就是接受，我承认我也做不到，我永远也达不到，我就不是。但是呢，神说 OK， 你接受我的儿子了，你就是，好，你就是义人。 这个也没问题 啊， 我都认，这个 都没有问题了哈。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他认为我们的义人，跟我说的他那个义人，我觉得还是有距离。就刚才你跟你说称我们为义是吧？ Yeah. 跟因为我们理解的义人是完全的，是可以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那艺人，我假如我就是艺人，那我不用再做，就不要再来这学认圣经了。我在学认已经在做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已经是完全的人了，无有亏缺的人，我是这样的一点。 Okay. 实际上我可能今天晚上还混乱。 对对，没有混乱，没有混乱，那个没有混乱，一点没有混乱。你我知道你说信主以后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原来查的那个东西很清楚，因信诚义。因信诚义的时候，就是说你现在是义人了，所以你可以领受了义人的灵，对不对？但是义人的灵进入你里边的时候，还没有掌控你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它更多充满你，充满你。但是记住了，还不是你成为义，而是什么呢？而是说这个义充满你了以后，原来的那个渐冻还在，你绝对不能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已经成为义人，剩下就我来做了。那你说你为什么要查经？查经的目的是领受圣灵。为什么要敬拜？敬拜的目的是领受更多圣灵。然后你说我为什么要服侍？为什么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领受更多的圣灵？你领受到什么程度？牧师常常愿意做一个比喻哈。其实呢，我们这个杯子哈，当一信主的时候，挪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里边的时候，在原来的时候没有一点耶稣，没有一点点耶稣，死在罪恶过犯中，跟神是、啊。那个是隔离的。那么现在呢，神是把我们整个都接到了耶稣上。那么呢，实际上来说，圣灵充满到多少，实际上呢就把我们里边的那个我原来的生命，我现在讲的生命不是行为哦，是生命，它就被排除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再装再排。也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我装满了耶稣的时候，全部被耶稣装满了的时候，就可以保罗说的那个，我活着就是基督。以前我读到那儿，我很害怕。哎，我说保罗太狂了。他不是说活着就是基督，他这个你知道，基督是受膏者，是救主的意思，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呢？然后呢，同时保罗又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你知道吗？在我们的身体里头，在我们的身体里头，这边不断的充满的时候呢，这边的呢并没有完没。实际上就像在旁边已经从这个主导地位被放到一边，像睡着了一样，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我们不是如何自己做好的问题，我们信了主是领受再领受的问题。只要领受，思路就是我读经为什么要读经？不是我读了经上帝就称我为说你好你好你好像样，再给你点好处，不是。实际上来说，我在读经的过程中是领受圣灵，让他的灵再充满我。虽然我没有感觉，虽然我悟性没有一点的时候，实际上我在信心中，我在领受，我的灵里在更新。好，不一定有行为的时候，就像在酝酿。然后呢，接着你要长期这么坚持做，你早晚你就会突然发现，哎，有些我不能做的事居然能做了。然后我居然看不见的，以前我跟人打交道我都觉得我特好，他满身是问题，现在突然发现我，哦，原来我这会儿有个误区，就像眼睛打开了，这都是后来的果。然后呢，接着说为什么要服侍，为什么来小组？来小组是领受圣灵，更多的圣灵，更多的圣灵。其实所有做的东西，信了主以后所有的目标都是，包括今天讲的十二章全是讲如何更多的领受圣灵，不要拦阻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其实最后变成了你是个义人是什么？才能领受圣灵。你要不是义人，你就不能领受义人的灵。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有了基督的灵才是属基督的。那你有些不信主的人，做道德很高的，但是他里头没有圣灵，他不更像耶稣。我们里边最差的一个基督徒，我说真信的，他就是义人，认为他有义人的灵在里头，而那个像义人，但他永远不是义人。所以呢，圣经有一句话，后来我发现我也走，常常在那个容易走岔道，就是什么？就是说你靠圣灵入门，靠肉身成全。哦，我说是我得救，我被称为义人，是认为耶稣做成了。但是我完了以后呢，我得读经，好使我像个义人，我好那个服侍，我好像个义人，更像耶稣，更活出耶稣。这又走到靠什么？肉身成全了，不是死啊，不是献上自己当做活祭啊，实际上来说都是领受。我做这些的时候，根本不是为了 讨他的喜悦，而是说他已经喜悦我了。我这么做的时候，把口子开了，让他流进来，流进来，流进来。这么做的唯一目标不是立功之法，乃是领受的渠道，使他能够自由地充满我。要不然的话，其实我们一信主的时候里头带的东西哈，都是原来的东西，所以必须得不断地充满，充满，充满。也是牧师说的，你抽用那个空。抽气管往外抽空气，你永远抽不干净，往里注水。所以特别有意思，神就是说，我要把耶稣给了你，我还要让耶稣充满你，再充满你，再充满你，一直到你里边怎么样，真的就是成了一个什么，除了圣灵以外，你自己的东西都什么，都被他清理得干净，是他在做，只是我给他机会做。所以完全不是律法式，就包括今天这几条几条，你不要拿回去了以后天天在那背几条，然后呢查看自己，哦，今天不对劲儿，明天不对劲儿，后天啊 Bill 也不对劲儿了，他没这条没做到，然后这又活到律法里头，又走死了。活的就是说圣灵没有，我就是做这些的时候把自己献上，留心，就是天天做这些的时候记住了，我是领受圣灵，领受，领受，领受生命，然后生命道自然就出来了，然后不是努力活出耶稣，而是领受了，让他在我里边活，让他，这宋尚杰有一首诗歌咱们教会也唱，是让基督在我里边活，不是我去学基督，我们永远学不成基督，我是让基督在我里边活，这就叫活祭，就是献上自己让他活。但是你得给他机会，你要不给他机会，不给他时间，没有办法，所以你就得领受，这些都是领受的机会，有用的，这叫配合。啊，也对，这活出生命是什么意思呢？活出生命的有两种意思。活出生命呢，不是你自己活，如果你自己活绝对错了。但是有些人我知道在唱的时候，包括我以前也都是想着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活得像样，只想到行为那部分了。不过活出耶稣基督就是说让他掌控我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你说往东我就往东，你说往西我就，那你说你这样说了你就全知道不知道，但是我这样说的时候神就有路，就叫可以领受更多。那你说我还不知道那部分，不知道那部分现在不做，你知道吗？雕刻的人员，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神是一刀一刀的雕刻的，不是一下子就雕刻完了的。所以我是觉得是个观念的问题。 那我倒是有个问题，你一直、你今天晚上一直在说那个我们领受领受哈，这个没有错，这绝对是、绝对是那个神的意思。那么领受完了之后要做什么呢？我自己觉得我们领受，比如说今天晚上哈、我们从敬拜开始在查经，我们一直在领受哈、领受这个灵进来了。那如果我们我们还要配合这个灵，如果我们不配合的话，我们仍然没有那个体的那个，就是说我觉得那个配合，我理解的就是 surrender。 yeah，完全正确， 所以你生命才可以出来。 那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你看他说生命要出来，然后呢很有意思，你领受了圣灵，如果你领受的是圣灵的话，他是个神。今天比如说你真领受了的话，比如说说史蒂夫他回家了以后，圣灵是一位神哈，你领受了不可能活不出来的，你身上都带着那味儿，回去了你太太一看你的脸就知道你活出来了，你都不用做什么啊，因为你喜乐了嘛，然后那个就叫活出来了，不用说特意我回家要做什么，那都挺自然的事儿了。然后呢你在面对别人的时候都说都没有一个标准。后来我发现我常常我们领受了福气呢容易给不出去，那我捂着它，我说福气，比如说我神给我一笔祝福赚了一笔钱，那我不一定给人哈。然后呢我呢有一个什么，你要领受的是圣灵的话，你想不活出来都不可能的，认为你身上他是一位神，你都知道他都你身上都带着他的体香味儿。他的体香味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良善、信实，哇，你身上都带着这种味儿就出去了。 我记得每次我来之前都在肉的时候、回去的时候感觉真的是比较、 这就叫领受了，这就对了，聚会做什么都是这样，然后回到家里他带着味儿回去了。 所以这就叫领受圣灵了。明天干嘛？明天把他再带到工作岗位上去，别让他没了。所以你为什么我们一到这儿领受完了，后来就像从摩西从山上下来，那个就是荣光越来越没了呢？那就是认为我们还没有在日常生活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不配合他，有的时候我们就流掉了，你知道吗？他还一直在这儿运行，结果呢你不继续领受，这个领受是从早到晚的领受。他为什么要生活化呢？生活化就是说这些东西你要留心，就使它不流掉。你比如说今天你本来高高的，一回到家老婆一个脸色一个话责备，然后你下去啊，然后就心里对他老大不高兴了，这不原谅他了，虽然表面没吵，但心里不原谅，这个地方的时候圣灵的运行就会什么，就受阻了，认为身体已经不配合他了。他这个只是配合而已，不是说你必须要怎么样，而是说配合他你就能保持在这个状态里头。实际上后来充满还要再充满，充满的时候还要保持住。怎么样保持住？今天把身体献上活祭是保持圣灵同在充满的唯一道路。然后呢不要先想做什么，我们人常常说活出生命就是做这做那，做出这就叫活出来，不对。活出来的时候呢是叫里边装满它，装满它，然后呢自然就结出来了，而且呢还不会越过阶段。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棵小苗刚刚嫁接到这一个好的根上，你有没有看这小苗明天嘣就长这么高，结了几个果子？我跟你讲，它要真结了那果子，那果子也是酸的，是假的，是原来的发出来的。实际上来说你要给它时间，让它注入这个东西，更新它的那个里边的那个东西，那你都看不见的，但是它知道。所以你要给它时间。今天我们太讲快了，一看信了主以后啊，就史蒂夫哎呀又坐这儿又坐那，你看好基督徒，你看人生命的改变。我告诉你，常常我有时候很担心，认为什么？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小小苗刚嫁接一个小嫩芽嫁接到一个新的树上，它第二天就蹭长了这么长，蹭又长这么长，你没有见过这个？不符合规律的，实际上它还有点蔫吧。然后呢，接着说一点点点点点，然后后来才结出果实来。所以你知道吗？基督徒是这样的。实际上来说刚一开始的时候是领受领受领受的时候，实际上来说后来我就在想，有些基督徒信了主的时候他们更软弱了。为什么？以前想干啥就干啥，后来一信主一干这个就心虚了，一干那个又心虚了。你们有没有这个体验？上那个是真生命，有点蔫了。有人看到你还甚至说，你的朋友说，斯蒂夫怎么搞的，你这个人怎么变了，新的主怎么这么胆小，像原来还像个汉子，现在怎么这么软弱了呢？这也不敢干那也不敢干了，这说明你有生命了。像那才叫真生命，不是你来了以后你看看我一做的真的就伟大起来了，没有没有。 I don't think so。 上来说真的是充满再充满，然后呢当然了圣灵会引导你的，还是会做事儿的。 嗯，那要这么说的话，那问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敬拜、查经，然后默想、祷告，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最好的途径 ，right？ 那我如果24小时就做这几件事情，我是不是特属灵了？ 那不一定， 我一定是。 为什么呢？你看，你刚才对我那个刚才没有，我没有告诉大家说这些都是唯一的道路。我讲了一点，把身体线上当做活祭是唯一的道路。圣灵现在起来要让你早晨去上班了，你还坐在家里读经，你已经不是活祭了，你已经什么走到套路里头去了。所以耶稣都已经上班了，你还在家里，圣灵还能继续充满吗？没有啊。然后呢，圣灵本来让你这块读经的时候，你说哎呀，我那块要去帮着开心做点事儿，要不去他不高兴了，完了。圣灵这个又是什么？这个又被当作活祭，认为圣灵，我没让大家弟兄回家都做饭啊，不要都学我，没说那是唯一道路，那是他对我当时的带领哈。所以你要知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唯一的道路。至于说法是千变万化，你看正果牧师，神就让他走，然后呢，剩下的他老婆吃马太福音，那神就没跟我这样讲。我也盼着那时候这样，但是他没对我那么带领。你就发现跟随他是一位活神，所以唯一的路就是什么？身体线上当做活祭，你得时时有这样的心，然后他就能做工。但是你什么时候在哪些地方不有这个心的时候，他就连做都不做，那个领域你不能经历他，啊，所以是活的，千万不要把他做那个做死了，对，啊。 他说那个我们要将身体线上当做佛器，就是本来器物都应该是完全的，所以我觉得保罗他这时候他的领悟就是说我们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才可以当佛器。如果不是完全的，我们根本就不能献上，我们就不可能，应该神不可能喜悦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的。这我觉得这一点就说明他的领悟，就是说神已经把我们 当做完全的， 当做完全人。 Good point. Good point. 我还是在纠结，我也不想说了，我死到了。因为你没有理解我说的艺人那个内容，我可能还是我还要想一想，下回再说。 好，这个留下下次了，已经10点钟了哈，我们今天晚上。就今天晚上讨论的比较多，没有分组哈，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我们，我看，请老师Steve到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这又不是一个说你最属灵，所以做结束祷告，也不是说你最不属灵，而是说就是今天就是碰巧我就是有这样一点点那个什么了。感谢神， 感谢主，真的是让我们这样不配的人能够因你因信的你称义。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你真的是有这样的地位，可以做你的活祭，可以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献上真的是我们不是靠自己活，也不是去努力活，而是真的是像若哥弟兄说的，敞开我们自己的完全的灵受里，无论是在每天的读经祷告敬拜赞美，还是在每天的工作生活做饭带娃，都是都是要来领受你，让我们生命才真正的成长。我真的是把这么好的信息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更多来领受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